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余云。又一个安静的清晨，你我共同在经典老歌中度过。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这是韩晶演唱的歌。还记得歌曲的 MV 拍得很落寞，背景虽然不是炎炎烈日，但是整个人却无精打采。放眼望去，仿佛世界都是一片生病的叶子，爱恨无形。力量却很惊人，硬生生地赶走快乐，内心塞满无奈。日子一天天走过，城市一天天憔悴，徘徊在不见欢颜的街头，只是因为爱已走远。 走，一个人走，走得累了，心却碎了。爱，一个人爱，爱的哭了，哭的倦了，路上行人在穿梭，伤了心的人究竟有几个，耳旁的恋人都在唱歌，可我的爱到底剩下什么？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独，所有的心思全与我相伴。没有你的城市，我真的好茫然，所有的快乐都与我无关。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思念的痛还在心里纠缠。没有你的城市，我真的好太晚，回头太难。路上行人在穿梭，伤了心的竟有几个，耳旁的恋人都在唱歌，可我的爱到底剩下什么？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所有的心思全与我相伴。没有你的城市，我真的好茫然，所有心里纠缠。没有你的城市，我真的好迷乱，爱与不爱都已经太晚。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所有的心碎全与我 我真的好孤单，思念的痛喊在心里纠缠，没有你的城市我真的好迷乱，爱与不爱都已经太晚，回头太难，嘿，回头太难， 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不要用我的爱来伤害我当中。继续来听歌吧，黄国俊演唱的真爱你的云。 哒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啦哒哒，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了。心是透明的，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决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了。 Girl， 真爱你了，用你就无求了，若今后有选择，我仍是专一的。舍不得就是你分割，天是透明的，因为黑夜已过去了，因为你对我笑了，所以想念有你永远陪着，因为你决定爱了，所以等待也是值得。Girl， 真爱你了，有你就无求了，若今后有选择，是转移的。真爱你了，拥有就无求了，若还有舍不得，就是与你分割。 小孩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它是电影《法外情》当中的主题曲，原唱是苏芮，刘德华的翻唱版本也很经典动情。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擦干你的泪珠，我愿意陪伴你走上回家的路。 这首歌其实唱的是人的一生，我们都是那个亲爱的小孩，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怎么走回去。所以呢，最后歌词唱到走上回家的路，这是每个人都需要去探讨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走好自己的一生，应该如何把自己做到最好， 人生中有些事情可以把握，可以去努力，而有些事情却无力掌控，比如缘分，比如爱情。继续来听梁艳玲的老歌，像雾像雨又像风。 我对你的心你永远不明了，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寂寞夜里我无助地寻找，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 歌是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美好回忆，他演的电视剧《血疑》，他和三浦友和的爱情，他盛大的婚礼，他的退出歌坛，每一个瞬间都让人唏嘘感叹，无法忘怀。还记得一袭白裙的山口百惠在舞台上的可爱样子，唱起下面的这首温柔的唱着歌，这首歌真是歌如其名。 影ろう足につけたローラー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这里是千千阙歌，我是云云，让我们带上回忆继续上路吧。继续来听一首关正杰演唱的《楚留香》，这是香港电视剧《楚留香》的主题歌，多年来很多人都曾翻唱过，但是都没有他的版本那么有味道。 湖海使我胸襟，河山飘我影中，云彩挥去却不去，赢得一身清风。尘渐不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惬意，人生休说苦痛。叫我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独行不必相送。上心间，情牵不到此心中，来得安去也惬意，人生休说苦痛。聚散匆匆莫牵挂，未记风波中英雄勇，就让浮名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啊，独行不必相送。 更好的人是2000年英国歌手罗比·威廉姆斯演唱的歌曲，林忆莲曾经成功的翻唱过他，这也是林忆莲第一次演唱一首属于男人的歌。从威廉姆斯的原曲当中，我们可以听见他唱出因为对真爱的盼望，所以努力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的决心，而细腻的林忆莲则从女性的角度仿佛回应着罗比的心情，唱出一份坚定自信而且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女人心。不同语言不同背景的男女版本如同对话般的相互呼应，也为这首更好的人做了很好的注解。 在你问我之前，让我看你的脸，穿过你的眼，直到心间，泪水洗净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分享一切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没有句点让我相信你准备Better man。 是西京昨天，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远像一见。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当我相信 这首歌让两位国际级的大牌歌手莺歌结缘，林忆莲盛赞罗比·威廉姆斯在音乐的世界里是不折不扣的 Better Man， 而罗比·威廉姆斯也曾亲自向全球的乐迷推荐由林忆莲演唱的这首歌的全球中文版。继续踏上回忆的列车吧，它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久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人也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地球不再转动，但春夏秋冬不再缅怀，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对酒当歌唱，尽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当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空想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尽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但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扛下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相信歌里有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吧。继续来分享一首唯美的老歌，沙宝亮演唱的《暗香》。《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延续了音乐人三宝大气深沉的风格，沙宝亮以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它。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 沙宝亮的声音很好的传达了作品中的那份情韵，把音乐里浸透着的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千千阙歌，我是云云，继续来听一首徐小凤演唱的《婚纱背后》，稍后下一时段继续来听老歌吧。 仍然说笑，尽管这笑

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湿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小鸡演唱的《两两相望》是一首动人的歌，每次听到它都能感受到往事随风，世事如烟的沧桑，仿佛一生的爱恨情仇都在歌声中得到了化解。 年多微笑的花香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呼啸着富与贵难，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人间放一次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管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相望，这是1994年版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片尾曲。剧中第26集，小昭曾清唱这首歌给张无忌听，永远难忘的经典，永远难忘的青春岁月。我们都是好孩子，来自王铮。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

不爱请闪开。相爱的人如果不爱了，就应该放手，这也是一种勇气。而朋友之间呢，这种勇气就应该是默契吧。羽泉在他们的专辑《朋友难当》当中就收录了这样一首唱给彼此的歌《你和我》。因为体验过太多的人间悲喜，羽泉更懂得珍惜彼此的可贵，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温暖的歌词，流畅的旋律，不花哨的配器，都把音乐背后所想要延伸的意境生动地传递出来。 这么多年以来，就是你让我经历风雨，还是自己这份情谊，我们不断在争议，一段旋律，一段回忆。这么多年以来，因为你让我面对挫折心里有底，一点点痛我们不会太在意，你的眼神让我相信，跟着我挥动双手高唱 You and me， 让我感应每个角落散发的讯息，跟我一起放声高唱 You and me， 高唱这首属于我们的歌。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睛。 嫁纱是王心凌的成名曲，王心凌曾经主演过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在剧中饰演邻家女孩陶爱青，并演唱了这首片头曲《花的嫁纱》。爱在孤独中绝望，在绝望中坚强，这首《花的嫁纱》旋律美好，歌词动人。 花开在太阳下，等着情人呀，努力盛开却等不到它。雨忽然一直下，打乱着画架，骗自己它就要到了。可以哭却还拼命的挣扎，说什么心的蒲公英，你是他的